享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定陵是明朝第十三个皇帝万历以及他的两位皇后的合葬墓。万历帝年仅十岁时即已登基，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定陵早在万历帝生前即开始了营建，历时6年方才完成，耗银800万两。而陵墓建成时，万历皇帝只有28岁，直到1620年陵墓才正式启用，而该陵墓整整闲置长达30年之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当中，我将继续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皇陵的挖掘过程。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聊过了，考古队终于开始了打开定陵的金刚墙的过程。因为金刚墙上的砖缝之间没有用灰浆粘合，队长赵吉昌毫不费力地就将24公斤重的城砖撬开了一角，然后他憋足气力猛地向外一拉，宽厚的城砖终于全部从城墙体中被抽出来。伴随着城砖的脱落，只听呼的一声闷响，如同匕首刺进了皮球，一股黑色的浓雾从洞中喷射而出，紧接着就发出嗤嗤的怪叫，就像夜色中野兽的嘶叫，令人不寒而栗。黑色的雾气伴随着怪叫声仍然喷射和不息，一股霉烂潮湿的气味在金刚墙前弥漫开来，雾气由黑变白，渐渐缕缕成烟，由沟底向上漂浮。人群被这股刺人的气味呛得阵阵咳嗽，大家赶紧捂住了口鼻。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奈指着飘渺的雾气说，这是地宫中多年积聚的腐烂发霉物质产生的气体，只要放出来就可以进入地宫了。从金刚墙里边喷出的雾气开始渐渐稀少，人们又继续有秩序地开始抽取城砖，直到洞口已经有2米多高。然后在赵其昌的带领下，大家一个个跳入洞内，只觉得里边的空间很大，摸不到边缘，看不到尽头，充斥整个空间的只有黑暗和腐烂霉臭的气味。最后啊，大家来到一座大门前，借助手电光的照射，终于看清了它的本来面目。原来这是用整块汉白玉做成的两扇石门，历经300多年仍然晶莹如玉，洁白如雪， 每扇大门雕刻着81枚乳状的门钉，两门相对处的门面上雕有口衔着圆环的兽头，称为瀑首，使石门显得格外庄严和威武。赵其昌向前轻轻推了下石门，不见任何响动。夏奈将手电光沿着2厘米宽的门缝照了进去，只见有一块石条把大门死死地顶住，这样无论使出多大力气都无法将门推开。由23层城砖叠垒的龟字形封砖一天之内全被拆除了，金刚墙后边的秘密全部暴露了出来。这是一个60多平方米的长方形隧道，前面连接着金刚墙，两壁用9层石条叠砌，顶部用灰砖起券，地面同两券一样也由光滑的石条铺成，由地面至券顶通高7.3米，隧道后部与地宫的大门相连。这位于金刚墙内的地宫隧道实际上是石隧道的最后一部分，也是地宫的引导建筑，考古工作者就把这部分建筑称为隧道券。隧道券底的石壁便是地宫大门的外部，这是一座起券的门洞，全部用平整的石条构成，券门门楼的檐瓦、脊兽、圆头全部用汉白玉雕刻而成，券门下面是用大青石雕成的须弥座，上面极其细腻地雕刻着俯仰莲花的纹饰，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和神秘色彩。整个券门除了拥有东方建筑的造型艺术之外，还融进了古希腊建筑的艺术风格和神韵，显得古朴典雅、华丽秀美，密不可测。而券门之下就是两扇辉煌威武的石门。这天夜里收工后，发掘人员聚集在木板房，极度兴奋地探讨着地下玄宫内两扇石门的奥秘。门内有石条把两扇大门死死地顶住，使外来的冲击力无法破门而入，这是肯定的。那么这块石条是谁放进去的？放好之后人又该怎样出来呢？难道是殉葬的妃嫔宫女儿在入葬人员撤出玄宫后，他们在里面搬动石块把门顶住了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殉葬的妃嫔宫女儿都是先被杀死之后才和帝后的棺椁一起入葬，这一点除了奴隶社会外都被发掘所证实。况且按照明代的葬制，只有皇帝皇后才有资格进入玄宫，即使是名位尊贵的皇贵妃也必须严格遵守这种制度，而绝对不允许葬入玄宫。明朝虽然有妃嫔宫女殉葬的记载，但也只是把这些女人吊死之后另葬在别处。那么是否地下宫殿还有别的秘密通道，在帝后入葬完毕之后让工匠用石头把门堵死，然后再从秘密通道出来呢？尽管在后来的发掘中又发现了两条通往地宫的甬道，但是用工匠堵门的假设还是被排除了。既然要防止后人开门入宫，那么这条通道被堵死，工匠出来的秘密之门又由何人在里面封墙呢？假如这条密道先被后人发现，工匠所做的一切不就是前功尽弃了吗？妃嫔宫女和工匠在宫内封门的假设不能成立，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存在，这就是在帝后安葬完毕后活人全部撤出，把门关闭，里边的石头自动将门堵住封严。那么又是一种什么力量使石头自动把门顶住的呢？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定陵，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那么，这次挖掘的过程是怎样的？其中又发生了哪些神秘事件？迷幻时空正在为您全程揭秘定陵挖掘背后的故事。 木板房内烟雾弥漫，议论纷纷，大家提出一个个假设，又一个个将这些假设在科学的分析中予以否定。第二天下午，赵其昌带人再次来到玄宫的石门前研究开门的方法，夏奈则赶回北京去做汇报。 赵其昌试图在石门四周找到像指路石一样的密码，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大门上的乳状门钉，有的虽是后来嵌入雕好的凿槽之内，但是四周的石墙全是岩石合缝，找不出任何蛛丝马迹。研究工作不得不回到查访文献史料上来。早前赵其昌曾经在北京西郊和东郊发掘过几座明清时代的贵族墓，当时有些墓道的石门是采用石球滚动的方法将门顶住的，即先在石门内侧做成一个斜坡的石面，门槛处凿出沟槽，槽的顶部放好石球，用敞开的门把石球挡住，而入葬完毕人走出石门外，两门逐渐关闭，石球便沿着地面的斜坡滚动，直到石门完全关闭，而石球在两门交合处的一个更深的石槽内停住，门也就被这石球完全堵住了。石球顶门为打开定陵地下玄宫之门提供了启示。赵其昌从门缝往里看，发现石门之后可能是用一根石条给堵住的，那就是在两扇门关闭时将石条倚于门后槽内，人走出后石条随着石门的关闭慢慢倾斜，石门完全关闭时石条也随之滑向两扇门的中央，于是石门得以完全顶死。这个设想极有可能，而且也必须如此才能顶住石门。原理似乎已经弄清了，接下来就要设法挪开石条开启大门。工作队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也终于从有关明末崇祯帝入葬的记载中找到了大门洞开的钥匙。发掘人员从这段记载中得知，当年工匠打开地宫之门使用的是拐钉钥匙，要打开石门必须先推开顶门的石条，但是又不能让它完全倾倒摔坏，这就必须使用一种特制的工具。拐钉顾名思义一定是个带弯的东西。事情进展到这儿，赵其昌一拍大腿大声嚷道，我明白了。随后他找来一根小手指那么粗的钢筋，把顶端弯成半个口字形，像一个缺了半边的无底勺子。他拿到大家面前问，你们看这是不是拐钉钥匙？众人这时才恍然大悟，听来极为神秘的东西其实并不神秘，一经出现在现实中却显得那么的平淡无奇。10月5号上午，发掘队人员再次进入地宫，准备用自制的钥匙开启石门。夏奈因为有事未来现场，由赵其昌和白万玉老人指挥行动。地宫的石门虽深埋在地下，但它气势之磅礴，形态之巍峨，艺术之精湛，丝毫不比紫禁城的巨大城门逊色。隧道圈内依然黑暗潮湿，气味熏人。尽管发掘人员已经有一些了解，但是面对这幽深的地宫和巨大的石门，他们心里还是觉得噗噗直跳。几只手电筒的光亮穿过浓雾与黑暗，照在两扇石门的开缝处。赵其昌手拿拐钉钥匙，将长柄的半个口字形钢筋竖起来，慢慢地插进门缝，待接触到石条上部后，又将口字横过来套住了石条的脖颈。等到一切准备就绪，只见他屏住呼吸轻轻地推动钢筋，随着钥匙渐渐向里延伸，石条则一点点移动了起来，直到完全直立，赵其昌方才停止用力。石条我拿稳了，你们开门吧。赵其昌两手攥紧了钥匙一端，对白万玉他们说，原来以为这硕大的石门非有千斤之力不能开门，所以白万玉把人分成了两组，列队在两扇门前，喊了一声开，队员们一齐用力，石门轰然而开，粗大的门轴带动着石门发出嗡嗡的轰鸣，金石之声清脆悦耳，动人心魄，伴随着门内腾起的雾气在深邃幽暗的墓道里隆隆炸响，墙壁的回音穿透了迷雾和尘埃，在黑暗中回荡缭绕，整座地下宫殿仿佛都在颤抖晃动。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迷幻时空，带您进入未知的神秘世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石门被打开了，白万玉让人将石条搬到门外一侧放好，这才跨进门内查看。见是刘金义正晃动着手电在四周观看，当一束光柱对准门框上方时，只见无数条亮晶晶的锥形物体悬挂在头顶，如同出鞘的宝剑直冲着地面。刘金义见状大声喊道：小心，门上有飞刀。白万玉慌忙问：在哪儿？刘金义推开众人，拉着白万玉来到门框一侧，把手电对准上方，惊恐地说：你看。白万玉也是大吃一惊，只见门框的上端却有一排形同宝剑的东西悬挂着，雾气缭绕，灯光暗淡，看不清真实面目。为了做到万无一失，白万玉和赵启昌商定先撤出墓道，待点燃气灯之后再行查看。稍后一盏气灯照亮了地宫的墓道，这是一间长方形大厅，全部用石条砌成，没有横梁和立柱，完全采用中国建筑所特有的起券的形式，整座大殿显得格外的宽大辉煌。考古者把这段建筑称为前殿。发掘人员站在门框的一侧抬头仰望，只见十几道形同宝剑的物体，原来是一种独特的石头。由于地宫封闭多年，宫中充满水汽，门框上的青石在水汽的侵蚀中，碳酸钙逐渐溶解，随着水滴一点点的流淌下来，日积月累，终于形成了宝剑状的钟乳石，在漆黑的幽暗之夜里，的确像是一排倒悬着的飞刀，令人生发出种种遐想，又是一场虚惊。门上方横弹着一块长方形的青铜，两头早有圆筒，使得这粗重的门轴上部巧妙地穿进了筒中。经过测量，青铜长 3.6 米，宽 0.84 米，厚 0.3 米。早在一年之前，赵启昌就在查阅文献时发现过这样一段史实。据记载，当年庆陵修建时，工部郎中万在宫廷内外搜集碎铜，利用废铜炼制铜管扇，节省工料。这位工部郎中万为人正直，由于他平时不满太监们的胡作非为，引起了太监们的记恨，太监们便告发他借机发青铜财。皇帝知道后立即召入问罪，一阵痛打之后，万感到十分委屈，抹泪苦辩才免于治罪。后来铜管扇制成用于陵中，皇帝和群臣才明白了他当初的苦衷。一年多来，赵启昌常常对这个典故所说的铜管扇进行琢磨，但一直没有得到解答。今天他看到这券门上部的青铜，终于茅塞顿开。如果券门上部没有这种青铜炼制的铜管扇，其他东西很难承受这沉重石门的摩擦力，可见这位工部大臣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在看着石门的制作，它不仅工整细致，而且十分精巧。门轴一侧厚达 0.4 米，铺首一侧仅为 0.2 米，只相当于门轴一半的厚度。门轴一侧粗厚才能承受更多的重量，开门时不易损坏，铺首一面较薄，无形中减轻了石门的重量，也减轻了门轴的负荷，使通高 3.3 米、宽 1.7 米的巨大石门开关极为容易。在石门内侧与门外铺首对称的地方有凸起部分，用以承托石条。石门关闭后，石条上端顶住门内凸起的部分，下端嵌入券门地面上的一个凹槽内，以使门外的人无法推开石门。面对着这座精致辉煌的巨门，无论是发掘者还是来自参观的游客，无不惊叹于古代建筑者非凡的创造力和这出色的艺术才能。这道石门从发掘到向游人开放共打开过两次，拍摄记录影片《地下宫殿》时曾再度把石门关闭，因为在进入地宫之初为避免发生不测，电影拍摄者未随着发掘人员一起进入。 地宫大门全部打开后，才补拍了这开门的壮丽场景。此时由于神秘、紧张、恐慌与激动之感已经全然消失，加之缺乏烟火、道具之类的辅助效果，如今人们在长陵大殿的荧幕上再也看不到发掘者在打开石门一刹那间的神态和音容，也无法领略他们当时的复杂心情和听到飞刀之后的可笑动作了。对于若干年后的观众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随着石门的打开，与之相关的测量、画图、照相等等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大家来到石条前详细的勘察，只见上面有模模糊糊的墨笔楷书11个小字：玄宫七座门，自来时俱未验。这些字迹的出现不仅使发掘者知道了顶门石条原来名叫自来石，聪明的工匠创造了一个多么形象而韵味无穷的名字，同时也得知这幽深的玄宫内还有着6道石门要等待他们去打开。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定陵，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2个皇后的陵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那么，这次挖掘的过程是怎样的？其中又发生了哪些神秘事件？迷幻时空正在为您全程揭秘定陵挖掘背后的故事。 按照自来石的提示，发掘人员穿过20米长的前殿，又看到一座紧闭的石门，纵横9排共81枚乳状门钉在朦胧的光亮里闪闪烁烁，如同暗夜里无尽苍穹中密布的群星，令人遐思，使人陶醉。9是自然数字中最高的一位，石门上纵横9排乳状门钉意在象征吉利与权威，这是帝国皇帝95至尊的具体体现。发掘人员用手电筒向门缝内照去，发现又是一条自来石从里面顶住了大门。在做好严密的保护措施之后，他们拿出拐钉钥匙，用开第1道石门的方法将第2道石门顺利打开。由于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开这道石门时只稍微用力，石门便轰然洞开。由于巨石和青铜的摩擦，清脆悦耳的晶石之声伴随着沉重的嗡嗡声，让大家简直惊呆了。此时气灯的光亮如同豆油等，显得微弱而弱小，大殿似乎没有尽头，深邃幽暗，阴森恐怖，霉烂的气味伴随着刺鼻刺眼的迷雾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发掘人员只好手拉手的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奇迹终于出现了，一盏气灯照亮了3个汉白玉神座，中央一个神座较大，显然是皇帝的灵座，两边较小，是为皇后之灵位准备。中央神座的靠背雕有4个龙头伸向2端，靠背后又雕了一条文龙做细珠状，四周围浮雕云纹，大有腾云驾雾之势。两侧的神座踏板前放置5宫，中央为黄琉璃花瓶，5宫前有一口巨大的青花龙缸，缸内注有蜡制，蜡面有铜制圆瓢子1个，瓢子中有一根灯芯，芯端有烧过的痕迹，这便是史书当中所说的长明灯，万年灯了。根据痕迹判断，长明灯在安葬时是点燃的，当玄宫封闭后，因为氧气匮乏才渐渐熄灭，蜡质表面一层已经凝固，后经鉴定为封蜡制成。这口青花龙缸不但是定陵出土文物中的珍品，同时也是中国青花瓷器中的罕见之作。这口缸的高度和口径均为0.7米，外部刻有大明嘉靖年制的题款，颈部和底部有莲瓣纹饰，中部会有云龙纹，云似漂移流动，龙如出入苍穹，2龙一前一后腾云驾雾，直冲天宇，一种栩栩如生的动感使整个器物充满了神韵。明代瓷器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最负盛名，其中有以白地兰花的瓷器为经，世称青花瓷，

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评剧是流传于我国北方的一个戏曲剧种，产生于河北省东部，是由流行于滦县、迁安、玉田、三河及宝坻一带农村的曲艺联欢烙发展而成，俗称叫做蹦蹦戏，又有平腔梆子戏、唐山烙子、奉天烙子等称谓。1935年，蹦蹦戏在上海演出时，因为上演剧目多有惩恶扬善、评古论今的心意，就改称为评剧，从此评剧的名字广泛传播于全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一段由著名相声演员施胜杰、侯耀文合书的相声《学评戏》。施胜杰的父亲是著名相声演员施世元，施世元本身就十分喜欢评戏，并且有几段相声作品都与评戏有关。施胜杰自幼耳濡目染，也对评戏有一定的研究。下边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施胜杰、侯耀文合书的相声《学评戏》。由于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做了删节，请您谅解。 大家看到我们两个人站在一块儿为您说相声，可能觉得很奇怪， 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咱们两个人不在一个单位，而且自己的工作又都特别忙。 对，我是侯宝林先生收的最小的一个关门弟子。 对，我跟我爸爸，我们这算直系亲属，是吧？ 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为相声事业的发展努力的去工作。 对，咱们全国的相声演员在各地奔忙。 所以我个人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有的人说相声艺术走进了死胡同，我并不赞成。 那是这样，因为观众对相声的期望值抱得特别高， 对， 希望咱们相声工作者都能有一个大幅度的进步。 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有的相声演员呢就去演了小品。 啊，对，这有两个原因啊，一个是苦于没有作品， 对， 另外再有一个有了作品了，掂了掂自个儿又拿不动，怎么办呢？先演小品吧。 说的有道理， 是这么回事。 不过好像你也演过小品。 我也有拿不动的时候。 很谦虚。 是是。 那么演完小品之后呢，不回来说相声，又去当嘉宾主持。 对，这个当不了嘉宾主持啊，又进了影视圈了。 进了影视圈以后就当了影帝了。 啊，听说有坐一地的了。 你对这套程序很熟 啊？啊，因为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个呀， 啊， 我全干过。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相声艺术为这些艺术家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是，学好一点相声啊，干其他的门类都有好处。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很不容易。 是是， 我跟三哥我们两个都是逗哏的。 对啊， 他站在我旁边，我觉得他是在捧我。 可不是捧你啊， 嗯， 我是用咱们文雅一点话说吧， 嗯嗯， 我是烘托你。 你瞧瞧 啊， 嗯， 用咱们这次大赛的术语说，我叫助演。助演啊，但是您放心， 嗯， 我助演我绝不给您捣乱。 怎么呢？ 我不能把茶杯扒拉地下去，是吧？这您放心，不会出这种事儿啊。 不是扒拉茶杯，那也是革新。 对对对对对，也是为气氛，靠点气氛啊。 所以相声演员很难当，因为呀，你光会说不会唱不够全面。 那是，你要光会唱不会说也不够理想。 说学逗唱是我们相声演员的四门功课。 我听说你在这四方面下功夫很深。 不行，我还很年轻 啊， 我喜欢唱。 嗯， 我这唱主要是学， 嗯， 去模仿， 是是， 向相声观众去介绍。 那是，可是要学好喽。咱们有一句行话呀。 怎么讲的？ 叫像不像也得有三分样。 嗯，一般相声演员都有三分样吧。 对对对对，您特别，您样的多。 嗯，我比他们稍微强一点。 是， 嗯，我最喜欢的是我国的戏曲。 戏曲，您喜欢哪 一个品种？具体一点说，就是评剧。 对，评剧在你们东北那个地区非常盛行。 不单单在东北，在华北一带也很受观众的欢迎。 对对， 因为评剧艺术不但唱腔好听，它的唱词也通俗易懂， 所以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出传统的评剧叫人面桃花。 没听过。 里边有个小生柏林崔护，他有四句唱，我觉得就很有特点。 没听过。 没听过吗？ 没听过，没听过。 那怎么办呢？ 这样好不好？ 嗯， 趁着这机会， 嗯， 你给我们大家唱一唱，好不好？ 我 们大家表示，我带这头干什么呢？我这是，我不不没，我不爱这毛病。您就自个儿唱。 其实这个老带头鼓掌确实是个毛病。 对对， 我觉得真正唱的好与不好，由观众来当个评判， 这才是最公正的评价。 发的掌声，这是对演员的鼓励。 太对了。 那么我希望我唱完之后，各位能给我一点鼓励。 啊，也不一定，唱完再说吧。嗯。 人面桃花四句唱， 嗯， 您注意听。 好，您唱，我们大家听一听。 学一点皮毛。 好，别连理儿都学上最好。 你买皮袄呢，在这儿？ 你老皮毛皮毛的干什么呀？ 注意听啊。 哦。 去年今日此门过， 嗯， 见一位美大姐在那门前站着。面似桃花，她的发如墨，不雅如美天仙，月里嫦娥。 好，确实不错，好听极了。 知道为什么好听吗？ 为什么呢？ 曲子谱得好， 嗯， 离不开那七个音符， 嗯， 哆来咪发嗦拉西。 你是说因为他这个曲子好听？ 哎，配器也很好。 那如果这样，我要作为一个观众啊， 嗯， 我不爱听这词儿， 嗯， 我爱听那个音符，还有的观众爱听词儿，不爱听音符，这怎么办？ 你的意思把音符跟唱词放在一块儿来表现， 分析着听啊， 能合适吗？ 各取所需吗？ 那咱试试。 你唱着我听听，嗯， 去年今日， 嗯， 此门过。 哦， 见一位米拉嫂在门前扫米了都。 哎，打住。不行，乱， 听不懂吧？ 太乱了。 唱的怎么样？ 唱的真好， 叫您鼓励我。 太有味儿了。 嗯， 不过您唱完了，我不知道这是男的女的，谁唱的？ 这视力还有点问题，连性别都分不出来。 不是，您刚才唱的这个是男的？ 这叫评剧里边的男生唱腔。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怎么不对？ 评戏我也听过，我们北京有中国评剧院。 嗯嗯， 我也经常听评戏。 是吗？ 那个男生唱出来不是您这个样啊？ 应该是 样子。 那么您也很像样啊？ 不是，这个评剧唱出来， 那么咱们大家，咱们请他给大家唱几句怎么样？ 应该唱出来是 高昂有力。嗯 啊，您先别说，您学两句我们听听。 我听过，嗯，过去我听过一出评剧叫《铡美案》， 有这么一出戏啊。嗯， 那个魏荣元老师， 对， 在这个做开封府有这么两句唱， 怎么唱？ 你听听，这才是那个这个男人唱的。嗯，一驸马大作开。这是男的唱的， 往下唱， 就会这一句啊， 真不错。 不是不错，我就跟您比较。 不是，要说您这球派学的啊，真是 不是球派，这个评戏这是魏荣元老师唱的、 他借鉴了京剧球派的唱腔， 哎，对对， 和他的发声方法， 对 对, 对。 我觉得评剧艺术不但男生唱腔好听，嗯，女生唱腔也好听， 这才归了正道。 我给大家举一出戏，嗯，有一部传统的评剧叫《海棠红》， 这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个剧情就很好。 怎么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您也说说。 这出戏描写的是一位唱戏的艺人叫海棠红，哦，她的丈夫吃喝嫖赌抽白面是无所不为，就指着海棠红唱戏挣钱养活她。有一天海棠红在台上唱戏、被底下一个大官给看上了，哎呦，到了晚上打发当差的下了个条子、把海棠红叫到他们家去唱，唱完了不让走，要留在他们家过夜。 坏了， 海棠红急了，嗯，抡圆了给他一大嘴巴， 这可要闹事， 能白打吗？当官的急了，把海棠红押进了监狱，什么时候答应做的第七房的姨太太才把他放出来。 这怎么办呢？ 她丈夫没办法，只好卖着吃，本来生活就不检点， 是 手头很拮据，逮什么卖什么，哎呦呦，最后把自己亲骨肉的儿子都卖了， 太狠了， 卖俩钱花光了，他是冻饿而死， 也该有这么个下场。 等海棠红从监狱出来到家一看，什么都完了， 埋了， 丈夫死了，孩子没了，唱戏没有行头，谁都不敢借给他， 是 都怕那当官的，没办法，只好借了个琵琶，是怀抱琵琶在大街唱曲儿， 多惨 了，要了饭了。嗯，有一天在街上正要饭，一眼就看见自己亲骨肉的儿子了。哎呦，明知道是自己的孩子，不敢过去认。 为什么？ 他要说那孩子是他的、花钱买孩子那个人还能花钱买动官府把海棠红再押回监狱， 那怎么办呢？ 孩子在前面走啊，妈妈在后边跟着、眼看着那个老头把自己的儿子领进了大门，妈妈不走， 是 坐在门口弹琵琶唱曲儿， 干嘛呢？ 这段曲子叫《寻子曲》， 好， 这腔调特别悲，声音传到了后院，让小孩听见了， 是 越听越难过，越听越伤心，最后他是放声大哭，本家给买什么这孩子都不要， 那怎么办？ 就要门口那唱曲儿的，没办法，只好把海棠红领到了后院，是母子相认， 好。 这出戏好不好？ 太好了！您介绍这故事情节， 知道谁唱的最好吗？ 谁呀？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没听过， 我也没看过他的表演， 没赶上， 没赶上那个年代。不过老白玉霜唱的这段《寻子曲》我倒是常听。 为什么呢？ 我们家有他的唱片。哦。我每次听完了以后啊，说实话啊，掉几个眼泪。 您这人我了解，感情啊脆弱， 哎呀， 赋予感情的人 不是脆弱， 哎，一听点什么就动感情的人， 不是，你不知道，你听了以后你也会哭， 不一定，因为我听戏啊看戏从来没哭过， 不，你不知道， 因为我认为那是艺术，我坐那儿欣赏艺术。 甭抬杠，你不知道他这个这出戏他感动人， 感动人我也不能哭， 他腔调悲， 悲我也不会哭， 剧情苦， 苦我也不想哭。 没你这么心狠的， 我就这么心狠吗？ 没你这么犟脾气的， 我就这么犟脾气。 没你这么不懂事儿的， 我就这么不懂，你才不懂事儿呢，怎么不懂事儿都出来了？ 不是你， 就是 我说你哭，你非哭不可。 我看戏，我就从来不哭，我就不哭。 你甭抬杠，咱这么着，老白霜的这段《寻子曲》我学会了，我在这儿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不可能的事，我就不哭。 你要哭了怎么办？ 我就不哭。我就不哭， 你别抬杠，我要学完，你要真哭了怎么办？ 我就甭说老白玉霜啊，就你更不行了，你又学不好，我怎么能哭了？我你要那真能把我唱哭了啊？这样吧，我们这儿发劳务费了，我这儿有500块钱，啊，待会儿我请你吃夜宵， 吃什么？ 吃包子，啊， 吃包子。 我一人吃500块钱包子。 那对呀。 你打算把我撑死那意思吗？ 让你吃够了。 咱这么着，各位给当个评判，我在这学一学老白霜的这段寻子曲，我要把他唱哭了，各位给我鼓鼓掌。他掏出500块钱，我请大家吃宵夜， 全够了， 好不好？你把手绢准备好了。 我要手绢干什么？ 你留着擦眼泪。 我才不哭。 你一会儿就得哭。 一会儿就不哭。 你注意听。 我什么戏没听过？ 我就不信那劲儿，我不把你唱哭了。 替古人担忧，我怎么了我？ 大大的风啊雪也寒天哪啊娘，你瞧哭得多可怜。 谁哭了？往哪儿弄啊？ 这不哭了吗？ 我没哭。 你这 没哭。 那你这干嘛呢？ 乐呢，真可乐。 奇怪，三哥这乐怎么比哭还难看呢？ 但是我很温柔。 你一会儿就得哭。 不可能的事。 注意听， 你唱吧。 娘想娇儿也不免想娇儿，想的我肝肠儿痛断，盼娇儿啊，盼得我两眼望穿，那儿在家每日里围着娘转，不再见呐，抱在怀耍笑，儿晚那儿会说又会笑，亲着娘的呀脸，那一种啊，那一件斗套娘喜欢，那最可恨儿的父好使他不干，好吃喝呀好穿戴又好耍钱，可恨他骨肉情完全都不念，也不知啊将娇儿埋在那边，我只说今生是难见儿的面，要相逢啊无非是在那鬼门来见面的儿啊，哎呀，我那好难见的儿啊！你怎么哭起没完了？ 不能不哭。 为什么呀？ 500块钱没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施正杰、侯耀文合说的传统相声《学评戏》，其中施正杰和侯耀文并不在同一个文工团，他们合作的相声段子并不多。 现在侯耀文已经去世了，这一段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下边咱们接着来听一段由陈涵柏、王敏合说的相声小段《口型的研究》。 我们相声演员呢， 啊， 喜欢研究， 对， 是不是？你看平常的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事儿啊，我们把它抓住了，拿到舞台上来反馈给您，它就是一段相声素材。 观察生活，体验生活。 哎， 是 您，咱说最简单的啊， 什么？ 我们演员在台上， 嗯， 观众在台下，哎，只要注意我们演员的表现，就能找出一点相声的素材。 这您说的是哪方面？ 我说的是两种演员在嘴型上的区别， 口型不一样。 哎， 哪两种演员？ 唱歌的跟唱戏的、 啊、 两种演员嘴型不一样。 是吗？ 那当然了， 这我们真没留神。 一般来说啊， 啊， 唱歌人的嘴， 嗯， 他都是上下这么张的。 唱戏呢？ 往横了来。 我们真没注意。 没注意吗？ 没有。 我给您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我先给您唱首歌。 来首歌。 再来一出戏。 嗯。 您一下就看出来这两种演员在嘴型上的区别。 那我们真得注意看看。 您注意看看吧。 是。 先给您来一首歌。 哪一首啊？ 来一首那个意大利歌曲，叫《我的太阳》。 还真是一首民歌 啊！这美声，正宗的美声唱法。 是是 啊，你主要看看他嘴型 啊、 嗯、啊，不一定就是听听这歌 啊，唱的如何、嗯？ 唱的不一定好，就是看嘴型， 看口型的变化。 您看，您看看唱歌人的嘴怎么张的 啊？那好吧， 注意， 嗯， 我的太阳， 我的太阳。 Che bella cosa raiure nel sole, ai maiore, ai omane 您这都有点吓人了。 你看上面一根绳 啊， 底下一根绳，两头一用力，开了 啊，这就是唱歌。 哎，唱歌人嘴一般都怎么着？ 是吧？ 嗯， 唱戏呢？ 往横了来啊， 来出戏， 来出戏啊。 嗯， 给您来一出那个赤三镇里包公的一段唱。 嗯，黑头 叫劝嫂娘， 好听。 平常啊 啊， 人家京剧演员在舞台上都有那个髯口， 就带着那个胡子。 哎，今天咱把它给摘了。 把它摘了， 让朋友们看看 啊， 京剧演员的嘴怎么来的。 那我们看一下。 您注意， 嗯， 劝嫂娘头前有一句叫板， 是 注意看嘴型啊。嫂娘，劝那嫂娘你休流泪，你免得悲伤，养老送终的成个当，百年的之后第九是你带孝的儿儿儿儿 你这都吓人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陈涵柏、王敏合说的相声《口型的研究》，其中陈涵柏是侯耀文的得意弟子之一，他是辽宁省大连市人，和陈玉德、陈佩斯并称为喜剧三陈。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你一首歌，来自关喆的《永远的永远》。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关掉无聊的游戏机，打开你最爱的 CD， 跟你唱我们相爱的旋律。经过多少风风雨雨，我的身旁一直有你。最大的愿望就像你每天开心，没有沉默，没有难过，这是给你的承诺，永远铭记在我的心窝，在我的心窝，没有冷落，没有苦涩，这是永远要的结果，伴在你左右，所有烦恼都让我带走。我要让你每天感到快乐，每天露出你那漂亮酒窝，和你一起分享甜美生活，幸福带到世界每个角落。我要让你每天感到快乐，每天让爱新鲜，我也不退缩。 Forever Oh forever You are one of my always chase Oh so me 关掉无聊的游戏机，